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二，农历4月28，北京晴，28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江西湖南启动降费减负强引擎，积蓄创新发展新动能。 李克强将正式访问德国、比利时，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和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张德江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砥砺奋进的5年，驻村纪实第6篇，光头书记李平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方案，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 以数据驱动政府改革，浙江承诺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央广时评，多一些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手笔。 教育部要求在全国排查整治校车安全隐患。 中俄就朝鲜半岛问题举行磋商。 以下是详细内容。 江西湖南着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出台政策为企业降费减负、优化经营状况、改善发展环境激发创新活力。央广记者范存宝、姚瑶，江西台记者李先报道。 江西推出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先后出台100条惠及企业的政策，清理社企收费，降低融资及电力成本。平安钢公司在扩大电力用户与电厂直接交易试点政策支持下，获得电厂的直供电量已占年用电总量的近40%，加上当地电价调整，公司受益超过2500万元。公司能源管理科科长徐刚燕： 一年至少供电的亏损可以减少230万到250万，成本还大大的降低。 共青城行政服务中心推出云政务和智慧社区等服务，在江西率先实现一纸化速度办理。企业人员下载手机 APP 可以在掌上办理10多项业务。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实施1年多，全省工业企业每100元主营业务成本下降了近1元，为企业减负超过500亿元。江西省省长刘奇表示，要全面评估逐条细化已出台的100条惠企政策，确保落地兑现， 充分释放100条措施的政策效益，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开展贷款中间环节的收费专项整治，有效降低企业要素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 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稳定企业发展。湖南长沙用好财政政策为企业降费减负，做到落实政策无截流、清单之外无收费。徐记海鲜公司财务信息总监李桂清说，营改增后名义税负增加了1个百分点，但原材料、水电等进项税额可抵扣其销项税额，税负明显降低，经营利润大大提升。 营改增之前，我想按营业税来算的话，我们要交840万的营业税，但是我们营改增之后，其实交了400万的增值税，就给企业减负达到了440万元。 威盛集团公司财务总监钟喜玉表示，他们把省下来的钱投入智能装备和生产线的升级改造。 国家有这种政策的东风，有的这样的一个补贴来支持企业做这块的投入，那这个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和支持。 长沙还严管财政票据，不留乱收费的死角。长沙市非税收入管理局局长朱碧辉： 我们对已经停征的项目票据全部从原使用单位收回来缴销，单位不允许保留原来的票据，只用票据收费。 财政收入的减法换来了发展动能的加法。长沙去年新增商事主体14万多户，其中企业5万多户，创业创新活力迸发。今年1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3%，高出全国1.4%。长沙市财政局副局长张学峰： 降的是成本，真的是企业的信心，真的是对政府的信任。 央广消息，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比利时王国首相米歇尔邀请，并经中欧双方商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5月30号到6月2号正式访问德国，并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赴布鲁塞尔举行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张德江指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是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对于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精心组织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重视宣传普及法律，督促一府两院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职责，依法严厉打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要认真总结法律实施经验，注重发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中不适应、不协调等问题，促进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更加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此次执法检查由张德江委员长任组长，执法检查组将组成五个小组，分赴十个省区市进行检查，同时委托其他21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法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砥砺奋进的五年，筑村纪实。 请听第六篇，光头书记李平伟，采制央广记者张秋实。 李平伟，安徽古老村驻村扶贫书记、工作队队长，来到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阜南县文彦镇最偏远的贫困村几年了，村里老少爷们儿不再把他当外人，称呼上也直接忽略了他的本名，都叫他光头书记。一年多来，这位光头书记一直在打村里一位叫老谢的主意， 咱就去看看谢法义在家嘛，先给他探探，看看像带头这个种的毛爪这一块附加值比较高。 李平伟所说的猫爪是一种中药材，当地是淮河红洼地区，土质种不了高品质粮食，可传统种植模式在村民心里根深蒂固。而老谢是个田间好把式，在村里还有人缘。李平伟想的是，如果有他脱贫致富的现身说法，效果可远比他一户户费劲劝说要管用。 早上赶集去了？ 早上先卖矿泉水，先矿泉水了。 今天生意怎么样？ 看到李平伟，老谢咧开嘴笑了。他知道李平伟为什么来。去年开始，李平伟就跟他念叨要种点经济作物，而且三天两头往他家里跑，家里拴的狗见到这位光头书记都直摇尾巴。可老谢有自己的想法，一来求稳，小麦玉米种了多年有经验，二来不知道土壤究竟适合种点啥，就一直拖着没下文了。经过一年的拉锯战，老谢这次终于表明了种植意愿。原来老谢悄悄留着心眼，一直在打听猫爪的行情。 今年最高价是160元一公斤。 不是，这稀罕行情啊，亩地管卖30万块钱。 这一亩地能顶你多少亩麦子？ 五亩麦子不得他呀？ 五亩麦子都不如他。 不如他，这咱经济效益。 趁热打铁，第二天李平伟又去了老谢家，他把种植猫爪需要注意的事项，甚至以后怎么买卖交易，都给他交代的清清楚楚，还给老谢带来一份大礼。种植猫爪还能拿到4000块的产业扶贫资金。 今年行情那么好，有果种的，种了以后，咱把有4000块钱，我就打给你了。看哪地方行情好，咱到 时候。那 管了，到时候有啥困难，你给我打电话。啊， 我等明年后半年都叫你看成了。 村里几个贫困户听说老谢要种猫爪，也打算今年一起干了。用李平伟这样的年轻干部去解答扶贫难题、农村问题，是阜南县正在推进干部年轻化的一个缩影。县委书记崔黎说，要发挥好年轻干部新思维、新活力的优势。 他们直接接触老百姓，他们的能力、水平、服务意识、工作的理念、作风，直接影响到干群关系，加强基层年轻干部队伍建设，能够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 央广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北京市、安徽省、陕西省等15个省份的100个县市区，重点围绕城乡规划、重大建设项目等25个方面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指出，力争通过1年时间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考核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和规范，不断提升基层政务公开能力，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方案要求，试点单位要依据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面梳理政务公开事项，逐项确定公开标准，明确公开事项的名称、依据以及应公开的内容、主体、实现方式等要素，汇总编制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方便公众查询或获取。 承担试点任务的省份于今年八月底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2018年八月底前完成试点各项任务。 少跑腿快办结是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直接的期盼。昨天浙江省召开发布会透露，用数据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技术支撑。央广记者李佳报道。 数据壁垒造成的信息不共享是百姓办事跑多趟的一个重要因素。浙江省编办主任鞠建林介绍，浙江目前已经开放57个省级单位的3700多个数据项共享权限，下一步浙江还将进一步打破数据壁垒。鞠建林： 加快建设省市县三界一中三横的公共数据交换体系，大力推进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记者来到了浙江衢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不动产登记窗口，近一个小时的观察后，记者发现只要一个窗口30分钟左右，一套二手房的交易过户登记就可以完成。做了8年房产中介的徐延生告诉记者，不动产登记涉及交易、登记、缴税三个环节，原先他要向建设、国土、地税三个部门提交3套材料，可能还要在这三个窗口间来回跑几趟，而现在只要跑一趟。徐延生： 他这样一窗受理一份材料，只要他受理，他基本上是半个小时就能搞定，不用说3趟4趟5趟这么跑去。 这是浙江衢州市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探索。衢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将业务相关的建设、国土、地税三个窗口工作人员整合成了一组。衢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徐建刚： 我们通过信息交换、推送，还有这个纸质材料的这个转移，三个部门实现这么个并联审批。 一窗受理打破部门界限的背后，其实是大数据在加速跑。浙江省编办主任鞠建林： 运用互联网加和大数据，推动实体办事大厅与浙江政务服务网融合发展，推进各领域信息的共享和利用，打通部门信息孤道，让数据多跑路，换取群众和企业少跑腿认识不跑腿。 央广时评：多一些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手笔。撰写崔彤。古人作文喜追求文笔雄健有力，气势宏大。晋书王寻传：寻梦人以大笔如传与之，既觉遇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搞建设，大手笔当然也是必须的。比如长江经济带、东北振兴、雄安新区，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手笔，关乎国家发展，关乎区域经济，更关乎百姓生活。但是时下一些地方、一些领域里的大手笔却令人不敢恭维，比如城市规划、项目建设，大手笔层出不穷。一些地方不看条件、不顾实际，一味追求超一流、超高度。你盖一个大厦中国第一，我就来一个高楼世界领先；你造休闲广场、拆一条街，我建中央商务区就拆它半座城。令人痛心的是，有些所谓的大手笔最终却造成了大失误和大浪费，财政不堪重负，百姓怨声载道。热衷于大手笔往往就会忽视小手笔，因为钱就那么多，买了摆设就添不了衣食。像水电供暖、排污排渍、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看病上学等等，说小其实并不小。前些年好多城市一遇暴雨就看海，老百姓苦不堪言。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推进，那些看不见的良心工程换来的是一方百姓的安宁。所以说，小手笔意义不小，小手笔也可以做成大文章。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篇文章，有高山流水，有清风细雨，只要主旨清楚，语脉流贯，就是好文章。作文是这样，行事执政也如此，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群众的利益大于天，用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工作。实事求是的大手笔要有，同时更希望多一些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手笔。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政策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使用者应实名制注册使用，运营企业为用户购买保险，鼓励运营企业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针对目前大部分城市停车空间不足的情况，征求意见稿一方面提出要合理布局自行车交通网络和停车设施，提高自行车道的网络化和通达性，纠正占用非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同时也明确地 地方政府应考虑制定停放负面清单，设定停车点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洪阳认为，这并不代表要把共享单车变成另一种有桩自行车。 其实负面清单主要是那安全通道啊、消防通道、残疾人的盲道，而且要告诉公众，如果你停在那个地方，我可能会被处罚。其实其他区域我觉得还是可以停放。 在一些用户看来，有效规范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利大于弊。 反正收益倒不太方便吧，但你是比总比的乱停好吧。 规范管理嘛，你规范了就大家都有好处。 在运营服务方面，针对公众对部分共享单车安全性的担忧，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加强共享单车标准化建设，在注册上要实行实名制，禁止向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提供服务。单车企业还应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昨天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媒体吹风会透露，目前会晤保障的硬件建设已基本完成，会晤举行期间将最大程度减少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央广记者马闯、陈庚、马宁报道。 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介绍，去年十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古阿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福建厦门举办。在筹备厦门会晤过程中，厦门坚持节俭办会、共享发展、安全至上、优质服务和广泛参与这五个大原则。他表示，厦门会晤举办期间，厦门市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将不会受到影响。 就我们的办会理念就是节俭务实、少扰民，增强我们百姓的获得感。筹委会已经明确，在金砖会晤期间，我们不停工、不放假，除个别时段和重要路段不试行封闭道路不进行，尽量减少对我们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裴金佳表示，举办厦门会晤为厦门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为厦门进一步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就提供了一个契机。厦门将抓住这次会晤的契机来推动其改革开放向更高水平发展。 请听报道。红色星火代代相传，继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河北衡水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下篇，采制央广记者明慧、河北台记者王美忠、衡水台记者马顺。 从台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龚凤涛到今天已经是第21任，台城村民在党支部领导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成立了丝网协会、农业产业化和老党员三个分支部。书记杨建辉说， 分支部的支部书记都是党支部的成员，一个电话给人们送化肥、送农药，送到田间地头。四王分支的这个书记他手比较巧，有的也想着就让他们帮助他拴机器、安装好，出了产品。 台城村过去是有名的穷村子，村党支部结合县发展丝网产业，为村民跑办资金，请技术人员讲授技术。现在全村超过300户都发展了丝网业，建起了工业园，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杨建辉介�绍， 高丝网的能达到80%吧，平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1000元。只要有丝网的，每家每户都有货车，这个轿车的现在也可以能达到80%。 宽阔的水泥路、整齐的青砖房、家用轿车一应俱全。茶余饭后，人们到村民活动室吹拉弹唱，在村文化广场健健身。台城村的现实正是当年龚仲涛在农民夜校的期许。台城村所在的安平县也创造出河北省第一个实现技术出口的县，第一个拥有上市公司的县。如今安平县丝网技术已经研发出应用于航天、高端汽车制造、石油开采等高端领域的产品，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产销量占全国80%以上，产品全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安平县委书记张福杰说， 忧国忧民、勇于奉献、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已成党员干部的坚强的信仰支撑，用习总书记的话说叫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报道。万平，教育应该是温暖的，采制央广记者冯慧玲。 18岁师范一毕业，万平就站在了3尺讲台，36年初心不改。 以自己的努力使我的每个学生都获得益处， 以至于对他的一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在万平看来，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孩子因而进步，因而转变，因而获得成长的力量。可是做来又谈何容易？譬如有个学习收拾书包就花费了28周的孩子，一度让万平甚至想离开讲台。 他的书包里边就乱七八糟的，然后你让他收拾书包，他就发脾气。我带着他课余的时间，从2小时40分钟，我们经过28周的练习，他最后能在40秒之内 收拾好了。 OK， 还不会说话，你教他说话，就从啊我饿做起，最后他也能说话。然后他写日记、发言，然后不能站在队里做操，进到队里去。 整个的过程曾经有崩溃的时候吗？ 3年就有，就有。有一个词叫燃尽，纸哗一就剩纸边溜着呢，就快死灰了一样了。你怎么都不行，他还不行，就是黑洞，没有亮。听到他弄比较清晰的声音，第一次当着全班发言的时候，你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流。那个是我第一次知道，你穿过黑洞，穿过隧道，能见到光明。 嗯，你们想着把那词儿还得练练。 下午放学时间，万平跟在孩子们的身后往前走，一会儿摸着某个孩子的头嘱咐两句，转身又搂着另一个孩子的肩头悄声说句什么。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挥手，他在校门口的台阶前站定，笑盈盈地和孩子们说再见。夕阳斜照，橘黄色的光洒在他的身上。教育应该是温暖的。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二集，苗文明的盐水谣。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是一支战功卓著的红军部队，2015年4月，他们抽组官兵组建中国首支维和步兵营，赴南苏丹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国陆军在维和战场上如何应对全新挑战？请听报道，亮剑维和战场，砥砺陆军雄风。采制央广记者金孟楠、王国权、张润泽。 一阵激烈的枪炮声突然划破南苏丹宁静的夜空，中国维和步兵营区内树叶已被密集的子弹击碎了一地。教导员杨昭第一反应，当地武装力量又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杨昭： 我们及时的上报，把平民引导到营地的侧面，用装甲车和其他的防御的武器装备，对正在进行交战的双方武装人员显示我们的武力，表明我们的立场，不让他们武装人员靠近我们的营地。我们出来被作为一个标准化的作业程序分发到各维和部队。 与以往运输、医疗等维和任务不同，维和步兵营官兵经常处于交火一线，时刻走在生死边缘，连睡觉都必须荷枪实弹。为了完成保护平民、武装护卫、长途巡逻等10几项任务，这要求每名官兵都必须是多面手、全能王。步兵营班长王国伟： 我们维和步兵一个单兵需要掌握7种武器的操作，步枪操作方式，还要再掌握重机枪、轻机枪等等这些武器的操作。 旅副政委杨昭： 维和行动呢，告诉我们部队的编制是固定的，但是赋予给这个部队的任务可能是千变万化和多样的，所以说你必须拓展自己的思维，训练转变要行，让部队能够具备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装备应用转化要行，真正做到人装结合、一专多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6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今天，蛟龙号将下潜世界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首个中澳海洋联合研究中心启用。请听报道。 根据报道，6名日本人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在华被捕。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 根据我的了解呢，中方有关部门的确依法对6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的相关领事机构。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我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计划于今天在世界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进行中国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的第一潜。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丁忠军介绍，蛟龙号今天首潜的主要目标是全面验证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性能，并展开科研探索作业。 就是研究啊，深渊啊，那个海沟啊，它的地质现象、的生物啊、生态这个现象，探索一下这个超深渊的生物群落的特征，研究这个生物群落形成的一些地理机制、环境因素。 央广记者刘乐，北京报道。 首个中澳海洋联合研究中心国际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昨天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市启用，这是我国在世界发达国家和海洋强国设立的第一个科学研究中心。中澳科学家将联合开展南大洋和南极的观测与研究，并共享研究成果。海洋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潘克厚： 我们对海洋的认识不能够局限于中国的近海，也要对全球的海洋有深入的认识，才能够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承担我们相应的责任，赢得我们的世界话语权。 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袁丹报道。 日前，教育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立即组织开展一次校车安全隐患全面大排查，坚决清退不符合要求的校车驾驶人，对排查发现不合格车辆坚决停止使用，对检查出的安全问题要确保全面整改落实。 由全国妇联主办的家和万事兴家教家风主题展昨天在京举行，通过图片实物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和当代普通家庭的家教家风故事。最美家庭代表在巡讲活动中还讲述了一个个平凡感人的家风故事。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自西向东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中国品牌集结行动湖畔听音杭州分享会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近300位实体和电商企业界人士共同探讨中国品牌建设。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铉佑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昨天在莫斯科举行磋商，重点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中俄双方对近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表示高度关注，一致认为应该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双方再次确认了绝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反对任何一方激化半岛局势紧张的立场。中俄双方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美国国会参议院昨天批准爱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为新任驻华大使。 土耳其总理昨天说，俄罗斯已同意很快取消对部分土耳其农产品的进口禁令。 南苏丹昨天在首都朱巴举行全国对话，总统基尔宣布执行单方面停火。基尔表示，全国对话不欢迎反对派领导人前第一副总统马沙尔加入，理由是马沙尔领导的武装仍在向政府军发动攻击，但是允许马沙尔派遣代表参与全国对话。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行健、于芳，主播钟程程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